你好，我是王肖俊。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代码回滚，你真的理解吗？在我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前，先给你讲两个核心概念。第一，包回滚是指线上运行的系统从现在的版本回滚到以前稳定的老版本。第二，代码回滚是指 Git 分支的指针从指向当前有问题的版本改为指向一个该分支历史树上没有问题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可以是曾经的 commit， 也可以是新建的 commit。 在日常的代码管理中，困扰开发工程师最多，也是他们向我咨询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代码回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只是影响个人开发，而有的涉及了整个团队。我把这些问题进行了整理汇总，你可以看看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第一，今天上午我在自己的开发环境上拉了一条新的分支，提交了五个 commit， 最新提交的三个 commit 我不想要了，那我该怎么回退到这三个 commit 之前的 commit 呢？第二个问题是，我本地的分支通过 reset hard 的方式做了代码回滚，想通过 push 的方式让远端的分支也一起回滚，执行 push 命令时却报错了，该怎么办？第三个问题，线上产品包已经回滚到昨天的版本了，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把发布分支上的代码也 reset hard 到对应的 commit 了，怎么那几个有问题的 commit 今天又带到发布分支上了呢？真是要命。第四，我刚刚在 GitLab 上接纳了一个合并请求，变更已经合并入 master 上了，但现在我发现这个合并出来的 commit 有较大的质量问题，我必须把 master 回滚到合并之前，我该怎么办？第五个问题，刚刚线上 A 产品的 v6.2 的包有问题，我已经把 A 产品的包回退到了 v6.1 版本了，请问发布分支上的代码也要回滚到 v6.1 对应的 commit 吗？第六个问题，产品包的回滚可以在我们公司持续交付云平台上执行，平台能不能也提供代码一键回滚的功能，这样我们回滚代码就能相对轻松一些。上面这六个问题，除了前两个问题外，剩下的四个问题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团队，因此回滚代码时需站在团队的立场，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回滚。那么接下来我就一一为你解答这些问题。现在我来跟你聊聊哪些情况下需要回滚代码。在代码集成前和集成后都有可能需要回滚代码。第一种情况是，开发人员独立使用的分支上如果最近产生的 commit 都没有价值了，应该废弃掉，此时就需要把代码回滚到以前的版本。这里有一张图片用于展示个人分支回滚，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二种情况是，代码集成到团队的集成分支且尚未发布，但在后续测试中发现这部分代码有问题，且一时半会儿解决不掉，为了不把有问题的内容传递给下次的集成，此时就需要把有问题的代码从集成分支中回滚掉。这里也有一张图片用于展示集成分支上线前的回滚，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三种情况，代码已经发布到线上，线上包回滚后发现是新上线的代码引起的问题，且需要一段时间修复，此时又有其他功能需要紧接着上线，那么主干分支必须把代码回滚到产品包对应的 commit。 这里有一张图片用于展示集成分支上线后的回滚，听音频的用户也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接下来我再和你说说哪些情况下包的回滚无需回滚代码。第一，线上回滚后查出并不是因为源代码有问题。第二，下次线上发布就是用来修复刚才线上运行的问题。代码回滚必须遵循的原则有哪些呢？集成分支上的代码回滚坚决不用 reset hard 的方式，原因如下。第一，集成分支上的 commit 都是项目阶段性的成果，即使最近的发布不需要某些 commit 的功能，但仍然需要保留这些 commit 以备后续之需。第二， 开发人员会基于集成分支上的 commit 拉取新分支，如果集成分支采用 reset 的方式清除了该 commit， 下次开发人员把新分支合并回集成分支时，又会把被清除的 commit 重新合入，很可能导致不需要的功能再次被引入到集成分支。在上面的内容中，我给你提到了个人分支回滚、集成分支上线前的回滚以及集成分支上线后的回滚这三种需要代码回滚的场景，它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种场景是个人分支回滚，特点是不会影响团队其他成员，相应的你可以采用的策略是 git reset hard。 第二种场景是集成分支上线前的回滚，特点是会影响其他团队的成员，非上线故障相对不紧急，可以对单独的 commit 做回滚。你可以采用的策略包括一定不要用 git reset， 可以在 GitLab 上找到对应的 merge request， 点击 revert 功能。第三种场景是集成分支上线后的回滚，特点是会影响团队其他成员，线上故障相对紧急，需回滚到包对应的 commit。 你可以采用的策略包括一定不用 git reset， 在集成分支的头上增加一个 commit， 该 commit 的内容等于包回滚后对应的 commit。 那么接下来我再为你具体介绍每种场景的处理步骤。第一，个人分支回滚的情况。假设我们有一条分支 feature x，分支回滚前的 head 指针指向 commit 6，那么你可以在个人工作机上执行下面的命令，具体的命令你可以查看文稿，这样就可以将分支的 head 指向 commit 3，达到回滚的效果。如果 feature x 已经被 push 到远端代码平台，则远端分支也需要回滚。第二，集成分支上线前的回滚。假定我们都是走特性分支开发的模式，上面分支的每个 commit 都是通过特性分支 merge request 到 master 产生的 commit， 那么在集成后测试环境中，如果发现 commit 4 和 commit 6 的功能有问题不能上线，需要马上回滚代码以便 commit 5 的功能继续上线，那这种情况下团队就可以在 GitLab 上找到 commit 4 和 commit 6 的合并请求，然后点击 revert 触发 revert 功能。在触发 revert 功能之后， GitLab 会产生两个新的 commit， 分别代表着 commit 4 和 commit 6 的回滚操作。通过 revert 操作， commit 4 和 commit 6 的变更内容在 master 分支上已经被清除掉，而 commit 5 的变更内容还仍旧保留在 master 分支上。第三，集成分支上线后的回滚。假设我们有一条分支有六个 commit， commit 3打包并上线，生成线上的版本 v0529 运行正确，之后 commit 6也打包并上线，生成线上版本 v0530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有问题，而此时 commit 4和 commit 5并没有单独打包上线，所以就没有对应的线上版本。项目组把产品包从 v0530 回滚到 v0529， 经过定位发现 v0530 的代码有问题，但短时间不能修复，于是项目组决定回滚代码。由于 commit 4 和 commit 5 并没有单独上过线，因此从线上包的角度看不能回滚到 commit 4 或 commit 5， 应该直接回滚到 commit 3。考虑到线上包可以回滚到曾发布过的任意一个正确版本，为了适应线上包的这个特点，线上包回滚触发的代码回滚，我们决定不用一个个去进行 revert， 而是直接创建一个新的 commit， 而它的内容等于 commit 3的内容。具体的回滚步骤可以查看文稿查到具体的操作命令。新的 commit 的内容等于 commit 3，master 分支此时已经清除了 commit 4 commit 5 和 commit 6 的变更，现在 master 又回到了正确的状态，其他功能可以继续上线。如果要修复 commit 4 commit 5 和 commit 6 的问题，可以在开发分支上也把新产生的 commit 给 revert 掉，那这样清除的几个 commit 的内容就又被恢复回来了。 现在我来给你提炼一下今天内容的要点。代码回滚在持续交付中与包回滚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执行 git 的 reset 或 revert 命令这么简单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除了开发的个人分支上存在回滚的情况外，我们还会遇到集成分支上需要回滚的情况。对于集成分支的回滚，又可以分为上线前和上线后两种情况。因为紧急程度和上线情况的不同，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回滚策略。我围绕着开发工程师在代码管理中最常遇到的六个问题，分别为你介绍了代码回滚的概念，梳理了需要回滚及不需要回滚的情况，分析了回滚的类别及其不同的回滚策略，提炼了回滚原则，希望能对大家的实际工作有所帮助，保持正确的回滚姿势。那么接下来我就给你留下几道思考题。第一，集成分支上线前，如果发现新提交的五个 commit 有三个需要回滚，请问除了点击合并请求中的 revert 按钮这种方法外，还可以怎么做？第二，采用特性分支开发的一个项目，每个特性分支合入到 master 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 commit， 而且这个项目是禁止直接向 master 做 push 操作的，可是该项目的 master 分支上却存在多个非合并产生的 commit， 请问这些 commit 很可能是怎么产生的？第三题，持续交付平台如果要提供一键代码回滚的功能，每次回滚都要生成一个新的 commit 吗？即使以前已经产生过同内容的 commit 了，也要重建新的 commit 吗？好，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